忧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，爱你恨你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收，转千弯转千叹，亦未平复始终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分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， 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再熟悉不过的歌曲来自《上海滩》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，叶丽仪的演唱。而今天第二首歌呢，选择到了一个电影当中的歌曲，这部电影叫做《亲爱的》，这首歌曲叫做《亲爱的小孩》，是翻唱苏芮的歌。四位主演呢是这首歌曲的演唱者：赵薇、郝蕾、佟大为以及黄渤。而且赵薇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。 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

成了谈恋爱的机器。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，也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想问，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已喜欢你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罗志祥和小 S 的《恋爱达人》。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呢调到1985年。1985年的春晚呢，首次从演播厅搬到了室外的工人体育馆，但是由于当时设备的限制，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。于是，在春节过后的11天，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当中向全国的观众道歉。这一年的春晚，因为上一届春晚张明敏来自香港的这位歌手《我的中国心》的成功，所以请到了更多的香港明星来到春晚当中，有奚秀兰、主持人班班，另外还有罗文以及汪明荃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汪明荃在当年春晚演唱的歌曲《问候》。这是来自当年春晚曾经唱过的歌，汪明荃的《问候》。提到春晚呢，要提到1987年的春晚。这一年的春晚呢，费翔演唱了两首歌曲，《故乡的云》和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并从此呢走红大江南北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和《故乡的云》以及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是同一张专辑《跨越四海的歌声》当中的歌，而且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恼人的秋风》。这首歌的原唱是瑞典的组合阿爸，而中文地区的首唱是台湾的歌手高凌风。 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，它把你的人我的情吹离去无踪？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，没有说再见，说珍重，没有留下姓和名？我吹着风而去，换秋风停。风呀风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？风呀风呀，不要去得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情绪离去无踪，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，没有说再见，说珍重，没有留下姓和名？我追着风而去，我呼唤秋风停。风呀风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真心怀念这一段情？梦呀梦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梦呀梦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？梦呀梦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《在水一方》，这是琼瑶1975年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，主演是秦汉、林青霞等。而这首歌在电影当中的版本是姜蕾和高凌风的演绎。在1980年，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，并且成为了她所有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一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主题歌，孙楠的《追寻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舒楠，舒楠呢巧妙地在歌曲当中运用到了国际歌的旋律，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。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，敞开新的世界，记忆的闸门，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，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 来自孙楠的《追寻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1995年 Love Sandy 专辑当中的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。这首歌和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《伤痕》一样，同样是来自李宗盛的作词作曲。这首歌词的部分呢，韵律感本身就非常的强。有人问我是与非，我说是与非，谁又真的关心谁，词曲结合极其完美。

一个停。